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9集，暴躁冉冉在线对人。陆兆颖在跟郝队聊事情，乍一听也懵了。 是啊，秦小冉人呢？ 他搁下杯子朝门口的方向看去，没有看到人。 他刚刚跟我说他去卫生间了。 程俊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，没有开口。 啊，哎，不是，当时你跟江小叔说话来着，所以他就跟我说了一声。 陆兆颖小声嘀咕，又掏出手机看了一眼。秦冉这去的时间太长了，陆兆颖还挺了解他的，他不会什么都不说就消失。打开手机一看，秦冉果然给他留了微信。 他说去 C5 包厢了。 陆兆颖眯了眯眼说道。 说是遇到了熟人。 这会所是会员制的，会员卡也是500万起，能来这里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。 俊爷，秦小冉还有这么有钱的朋友吗？ 陆兆颖想想还是觉得不对，秦冉那么穷一个人。程俊瞥他一眼，重新覆下眼睫，没有什么情绪地跟江回说话。陆兆颖觉得不行，他一边给秦冉发了一条微信，一边起身出去找他。程俊食指敲着桌子边缘，指尖是冷白的透明色。 我去趟卫生间。 江回点点头。可他看着程俊往门外走的背影又一愣。不对啊，他们的包厢有卫生间，还有两个小隔间，这怎么一个两个的都往外走呢？ 你绝对想不到他们两个是为了什么。 郝队看程俊走了，终于点燃了自己的烟，不懂程俊这两人就为了一个高中生这是干嘛呀。 真是两个疯子。 那个叫秦冉的小孩。 江回笑了笑。 哈，那孩子确实长得讨喜。 那欧阳威都没得到过你这么的赞誉，你也不是看脸的人吧？至于吗？ 此时 C5 包厢。 哟，风少不喝酒？ 长发波浪卷的女人拿着一杯酒喂风慈。风慈眉眼笑着，她揽了揽自己的衣裳，声音都掺杂着冰。 我女朋友不喜欢我喝酒。 那女人脸色一僵，风慈继续笑道。 还有，别离我这么近，他也不喜欢香水味儿。 女人一脸讪讪地走了，旁边的人闷声笑道。 风少，你这回是来真的呀？哎，人到底是谁啊？都藏了2年了，也没带给我们见一面。 风慈不说话，只是偏头看林锦轩带来的女人。这里狼多，他得帮林锦轩把人看住。染着黄毛的男人到底顾及林景轩还有风慈，暂时没做什么，只是递给了秦冉一杯酒。秦冉没有接，只微微抬了抬头开口。抱歉，不喝酒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苍冷的语调多了一些他以往没有的慵懒，微红的薄唇漫不经心地抿着，眼神看着门的方向。明明被拒绝了，黄毛男人却没有感觉到恼怒，只是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，绅士地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，举杯笑道。 唐突了啊。 秦宇在一边嘴角的笑都要僵硬了。见黄毛回来，他忍不住多问了一句。 钱少，怎么没跟我姐姐多说？ 黄毛咬着烟，目光不偏离秦冉半分。 毕竟今天是你哥带来的人。 秦宇笑了笑不再说话。林锦轩不可能永远在。林锦轩回来的也快，见一个黄毛站在秦冉身边，他眉头拧了拧，脚步下意识地加快。 久等了。 他歉意地朝秦冉开口，然后又偏头看向秦宇，语气严苛。 雨儿，过来给你姐姐道歉。 秦宇抿抿唇，低头上前没说话。 林景轩声音一沉。 秦宇。 姐姐，对不起。微博那件事我也有责任。我不该跟无言提起那个博主。你能不能原谅我？ 秦宇咬着唇。他一向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那张脸，此时那双眼睛泪光淋漓，弱不禁风的我见犹怜。秦冉笑了笑，不急不躁的，十分慵懒的吐出两个字：不能。秦宇没有料到秦冉会是这个回答，直接僵硬了，脸上的表情都没有来得及维持住。 姐姐，我知道你还不能接受我，可我是真心想要跟你道歉的。 秦宇抬了抬头，语气委屈。风慈还有包厢里的人不知道始末，但目光都看过来了。秦冉笑了笑，也没有跟秦宇说话，只是看向林景轩。看到没有，明明是他做错了事，微博消息是他透出去的，转账记录也来自他的手中，没人逼着他做这些事吧？他这么聪明，不会不知道他跟无言说这些的后果吧？可他一开口，就好像是我欺负了他一样。秦宇脸色发白，身体也一抖，他梨花带雨的开口： 我没， 我今天跟你走一趟，就想当着你的面说。秦冉不理会秦宇，继续看着林景轩，沈笑道：他可以道歉，但我不会原谅。你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件事来找我，给我死了这条心。 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秦宇的眼泪刷刷地流出来，他没有想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秦冉敢这么开口。他也不怕被人说恶毒吗？可别跟我耍小聪明，谁要有你这个妹妹，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。秦冉笑了笑，精致的眉眼染着冷燥，然后礼貌地朝林景轩点头：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林景轩回过神来，就看到秦冉在往外走，连忙追过去。秦宇叫了一声： 哥。 林景轩别说回他了，就连脚步都没有顿一下。秦宇的脸色瞬间苍白，犹如纸片。林景轩跟着秦冉，怕他出什么事，这会所大多数都是些不好惹的人，就算他也不敢在这里惹事。秦冉那张脸太容易招惹人了。林景轩加快了步伐，刚一转弯就看到了秦冉，还有站在秦冉面前的男人。他脚步一顿，看着那个男人，脸上少有的出现了惊愕的表情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